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王泽民刚把吴景昭送走，迎面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就是永生斋鞋庄股东之一拉一邦，人称拉二爷。当时王四爷为扶持王焕章开办永生斋鞋庄，劝说他投资入股。拉一邦看王焕章稳重诚实，有股的闯劲儿，是个做生意的好苗子，就痛得乖乖地答应下来了。几年过后，永生斋不仅买卖兴隆，而且创下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的名牌。他每年按股分红，坐收红利。他庆幸自己看对了人，投对了资。一把大火把永生斋烧得一干二净。那一帮得知了这个消息，像猴屁股着火似的坐立不安。如此看好的买卖却毁于一旦，原来入股的本金眼看着打了水漂了，他后悔了。 哎呀喂，哎呀，早知而今何必当初啊！不行，我得找王焕章去，我想方设法，我也把我这本钱要回来。 他坐不住了，穿过了几条街，跑到了永生斋废墟的前边，看几个伙计正在那儿清理还没有烧尽的杂物呢。他捂着胸口，跺着脚，大喊起来： 哎呦喂，我这本钱都就这么给烧光喽，这儿倒了血霉嘞，王焕章，你这嗓门兴，你我怎么就看上你了你啊。我说不行，赔我本钱，一分钱都不能少。 几个伙计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围了过来，那鄙视的目光盯着那一帮。其中一个伙计气愤地说： 那二爷，我在永生斋干了10年了，没见你来过几次啊，那都是在永生斋分红的时候你才来啊。哎呦，您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现而今永生斋遇了难了，您不但不为王掌柜的着急，还跳着脚的骂他。我看你那二爷，你就是一畜生。王掌柜的正在老三顺斋治病呢，您要是真有良心，您就去关心关心人家去，别跟疯狗似的到处都乱咬。 几个伙计也七嘴八舌地数落着，您不是趁火打劫吗？您这个，您还算人吗？您， 哎呦，我在火堆里刨了半天也没刨出个臭虫来，嘿，这儿冒出了一个嘿。 那一帮被几个伙计说得气急败坏，叉着腰又大骂起来：“ 哎，我说，你们几个从哪儿蹦出来的呀？”也有资格说我，告诉你，我就是永生斋的股东，我想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啊！你们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瞧你们一个个那酸样，别在我这装大尾巴去。 几个伙计被激怒了，抄起了手中的铁锹铁镐，向那一帮的头顶砸去。他躲闪着向北跑去了，回过头还不甘示弱地喊： 我说怎么着，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呐？我告诉你，有本事单练，我跟你们说不着，我找王焕章去。 那一帮连呼哧带喘的跑到了老三顺斋鞋铺的门前，一眼看见了王泽民，满脸假笑又假装同情地说： 哟，泽民弟呀，听说焕章在你这儿呢。哎呦，瞧瞧哎，瞧瞧哎，怎么着，焕章他没烧着身子吧？哎呦，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嘿，好好的永生斋，一把大火就烧得嗝屁着凉了。这个 王泽民拦着大一帮：您轻点儿，我三哥刚看完病，那还躺着呢。那一帮跟随着王泽民来到了房间，探着身子吐了两下舌头，看着王焕章说： 哟，都病成了这样了。 王焕章半躺在床上说： 哟，那二哥来了，快请坐。哎呀，谢谢您来看我。 王泽民用手按了一下王焕章： 三哥，您还病着呢，吴老爷子让你静养，别说话。 那一帮在地上绕着圈走着溜，冲着王泽民说： 哟，焕章咋病成这样了？永生斋烧了，这人又不行了。哎呦哎，这可咋整哦？ 这有什么呀，歇庄是人开的，有人就有一切，难道您还想讨账啊？ 王泽民瞧着那一帮，那一帮摊着手： 哎呦，我说泽民呢，这话打哪说起呀？是不是就是想要回我那股本金，那也得换张这病好了啊。 王泽民拉着那一帮坐在墙柜前的长凳上： 今儿个就是不来，我也准备去找您呢，商量一下永生斋的这个事儿。哎，您来了正合适，咱们就合计合计。您看永生斋入股的本金呢、啊、现如今一把大火都烧没了，既然这是股份制，那就得风险共担。我看呢、啊、第一是让永生斋重整旗鼓，咱们还得再投点资金，帮助我三哥把这个鞋庄再开起来。这第二呢，是咱们认倒霉，就算没永生斋这档子事儿了。哎，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王泽民的话音还没有落，那一帮蹭就从凳子上站起来了，一甩手说： 什么再投钱入股？我告诉你，没门儿，这个还让我再当冤的头啊。哎，我告诉你，嘿，起初就不该听你爹那瞎白话，这倒霉的事儿我更不认。永生斋谁开的，谁就得担这个责，不管咋地，我那几个股连本带利，我告诉你，嘿，一子儿也不能少。 王焕章双手一撑，噌坐起来了，冲着他们俩说：四弟啊，别跟他吵了。那兄，你听好了，就你那几个果，连本带利，我就是砸锅卖铁，求爷爷告奶奶我去借，我也少不了你一分钱，我全都退给您。陈国清扶着王焕章，三舅，您别动气，您这身子骨要紧呢。王焕章又疼了回去，对王泽民说：四弟啊，请大兄先回去吧，剩下的事儿等我病好了再说。王泽民指着门口对那一帮说：听见了吗？你请出去吧，我三哥要休息了。那一帮倒退着身子迈出了门说：不是我灌账啊，不是这不是我心里急吗？这不是这个得嘞，安心养病，回见了您嘞。王泽民坐在凳子上，冲着那一帮的背影高喊：没见过你这样的，落井下石怎么着？我把话撂这儿啊，如果永生斋就此完了，一分钱也别想得着。端着水杯让王焕章喝，真是个势利小人。三哥您别怕，这天呢塌不下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锡贵把吴景昭送到同仁堂，把散银袋子递到他的手里，又抓了几副汤药，急急忙忙地赶回老三顺斋。刚到大门口，见一群人围着那一帮正说着什么。张锡贵走上前，听着那一帮指手画脚地说：哎，各位，嘿，都别怕，俗话说人多力量大，一起去找王焕章要账去。我告诉你们，我刚跟他讨完了，大伙是永生斋着的，王焕章负全责，欠账还钱，天经地义，快去吧，找王焕章算账去。张锡贵实在听不下去了，钻进了人群，抓住了大一帮的脖领子，愤怒地说：大一帮，你还算是个人吗？王掌柜的病在床上，吴大夫刚给他看完了病，这药还没吃呢，你鼓动他们向王掌柜的要债去，你成人之危，你不得好死，你给我滚，再不滚我打折你的腿。那一帮双手推着张锡贵的胳膊，满嘴冒着唾沫星子，狡辩着说：哎，我说张锡贵，你不就是永生斋的伙计吗？你敢跟我这股东无礼呀？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你呀，我非得找人废了你，你等着，我告诉你，你等着。张锡贵用力将那一帮推出了人群，高喊着：快滚吧你，还股东呢你，真不是个东西，你找人去吧，我张锡贵等着你。门外的吵闹声传到了王焕章和王泽民的耳朵里。王泽民说：国清啊，召开你二舅，我到外面看看怎么回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王泽民走出了大门，正看见张锡贵拽着那一帮那儿对骂呢，他大步迈上了前，拉着张锡贵高喊：锡贵，他是永生斋的股东，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张锡贵回过身，气愤地说：股东怎么了？股东更应该顾全大局，永生斋遭这么大的火灾，他不但不帮忙，还鼓动这些人跟王掌柜的要债去，我真想一拳我揍扁了他。我人群中突然传出了一声高喊：各位都别吵了，听我说两句。听到了喊声，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那个人继续说：做人 讲的是诚信道德。咱们跟永生斋合作了这么多年，大家说谁挨过永生斋的坑，谁受过王掌柜的骗啊？王掌柜的为人处事谁不说大拇哥？如今永生斋着了这场大火，受了大灾，王掌柜的又病成这样，受了大难了。在人家受灾受难之时，咱们还找人家讨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咱们今后还有脸再跟永生斋王掌柜的做生意吗？我看呢，咱们还都是早点回去吧，让王掌柜的安心养病。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帮不上王掌柜的忙，可也不能帮人家的倒忙，给人家添堵。大家呀，要把这事想明白了，有的回去，回去吧。 哎呦，刘掌柜的说的在理， 行了，那我回去了。 是啊，人家王掌柜那儿病着呢，在落井下石那是人嘛。 我也回去了。 看着散去的人群，王泽民深受感动，双手抱拳高喊着： 各位掌柜的，我先替永生斋谢谢了，各位的往来的账目都从火海中抢出来了，账本是完好无损，大家放心，永生斋不会欠大家伙一分钱，等王掌柜的病好了，我们会重建永生斋。 人群散去了，老三顺斋鞋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王泽民走进了房间，望着王焕章： 三哥，都过去了，您呢就安心养病吧。 王焕章坐在床上，拉着王泽民的手，坚定地说： 四弟啊，你们在外边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多亏有你在这支应着呀。四弟你放心，只要有我王焕章在，这永生斋他倒不了。 王泽民坐在了王焕章的身边，挥着拳头斩钉截铁： 三哥说的对，北京城的永生斋烧了，规划城那边正在投资扩建呢， 这可是正需要钱的啃节儿上， 永生斋必须要开办下去。 三哥，我已经想好了，明儿一早我就回打邓各庄，先把我们家靠西河边的那60亩地给卖了，说什么也得给三哥你投这笔钱，重建永生斋。 当年王焕章在通州小楼饭庄把汤牧人打瘫在地，救出了杨汤，第二天一早返回永生斋。汤牧人被手下背着连夜从漕运码头向南逃回了沧州老家运河东岸的钱新庄。汤牧人出生在一个渔民的家庭，他的父亲靠在大运河捕鱼贩卖挣些钱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是衣食无忧，过着平静而平淡的生活。在汤姆人出生不到3个月的那个夏天，他的父亲正在运河里划船撒网捕鱼，一群鱼鹰畅游在渔船左右追捕着猎物，突然一阵狂风暴雨席卷而来，将渔船掀翻。汤父本来是个水性极佳的渔民，可就在翻船的那一刹那，船桨竖起来扎在他的心窝子上，他昏了过去，掉进河里，尸体飘到十里开外才被打捞上岸。汤牧人从小失去了父爱，母亲呢又瘦弱多病，他被大运河的水泡的野性十足， 人之初性本善，十几岁的时候他总是赤身裸体下河，用他父亲留下来的沾鱼网捕鱼捉虾，将捕的大鱼装在鱼篓子里到附近的集市上卖，把小鱼小虾留在家里供家里人吃。为了能够卖更多的钱，他决定到十里开外的沧州大集市上碰碰运气。天刚放亮，汤姆人光着脚，背着沉甸甸的鱼篓，连跑带颠的来到了沧州城外的护城河旁。这里是大集，来往的人流不断，可热闹了。汤姆人初来乍到，两眼四顾还是不够用，他穿走在集市摊位两边的空出的路面上，来到了一个老旧的石碾子前边，停了下来，把鱼篓子放在了碾盘子上，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米饼子，香甜的吃着，大声的叫卖起来： 买鱼喽，活蹦乱跳的运河大鲤鱼喽，买鱼喽。 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叼着土烟枪，抄起了鱼篓子就往地上扔： 哎哎哎哎哎，这我们家的碾子，你咋不长眼呢？把你那臭鱼篓子拿开，我要摆瓷器。 哗咕噜噜，鱼篓子横躺在地，顺着土坡滚到了路面上，新鲜的活鱼顺着水流从鱼篓子里边跑了出来，在泥地上乱蹦着。汤姆人手里拿着玉米饼子也顾不上吃了，跑下了土坡，弯腰手捧着已成了泥袋的活鱼，含着眼泪一条一条的往这个鱼篓里边放。一个路人看不下去了，冲着瘦弱的中年人喊了起来： 哎，我说你挺大老爷们儿，你怎么欺负小孩啊？ 欺负一个乡下孩子？有本事到这条街上找那黑大眼练练，瞧把你给能的。 瘦弱的中年人往那个石碾子上摆放着瓷器，仰起头不屑一顾地对路人说： 怎么呢？我欺负他了怎么呢？土掉渣的乡巴佬敢在我们家碾子上卖鱼，告诉你，这臭鱼烂虾把我们家的好运气都给熏跑了，没让他赔偿我的损失，我就算便宜这个浑身冒臭气的乡巴佬了。哎，我再说了，你哪根葱啊？啊，你还教训我了？告诉你，惹急了我，连你一块揍我。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利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汤牧人开始结交沧州的地痞恶棍，最终败在了王焕章手里。他的儿子汤小虎决定替父报仇。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